第三篇棕树 第二十三则，要经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。意解：我哋一般人往往好容易以严格嘅标准嚟要求别人，因而造成人际关系嘅紧张。其实人皆会犯错，何不以要求别人嘅标准嚟要求自己呢？这个就是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的功夫啊。 故事：尧帝罪己。有一次，尧帝在外面巡视，见到两位士兵押住一个犯人，准备在监狱度接受刑罚。尧帝就问那个犯人了： 你犯了什么罪，要接受国法的制裁啊？ 那名犯人就回答说：由于久旱不雨，屋企已经没有收成可以奉养父母，因此偷了其他人的东西，所以要接受惩罚。尧帝听了就告诉士兵听放了那个犯人，而要求士兵将自己押到监狱关起来。士兵当时好惊讶地问：圣上，你犯了何罪需要接受惩罚啊？尧帝就说了： 我犯了两条大罪。第一，自己没得行，致使上天久旱不雨，民众饥饿，沦为盗贼，此罪一也。第二，我没有将子民教育好，致使他们犯罪，此罪二也，所以应该受处罚。 尧帝这一种天灾引咎自责，即所谓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的崇高德行，感动了上天。当他一讲完上述罪己的说话，天上立即落起倾盆大雨，终于解决了久旱不雨的问题。由此可知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若果能够时时想到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以及论语所讲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老子亦云：受国之咎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之不强，是谓天下王。则和气之长，必能造福社稷百姓。故事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夏朝的时候，诸侯有护士背叛起兵入侵，当时的国王白启奋而抵抗，结果白启输了，部下好不服气，要求再战。白启却说：不必再战了，我的兵比他多，地亦都比他大，却打了败仗，这个必定是我的德行带兵方法不如他，我要在自己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努力改正。从此白启严以律己，每日一早起床工作，过住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。他亦都关心百姓，尊重有德之人，任用有才之士，终于在全民的支持下，再次出兵攻灭有护士，不但巩固了皇位，亦都赢得天下人爱戴。自古以来，凡是成就大业者，无不虚心反省，即时改正缺失。这个正正是孟子离柳上所讲：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论语卫灵公里面亦都提到： 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我哋系唔系常常抱怨父母劳刀，孩子唔听话，同另一半渐行渐远，老板刻薄，同事唔配合，政府无能，咁多唔满意嘅事，唔通都系人哋嘅错？因此，我哋应该静下心嚟，先自我反省，系唔系自己散漫，态度唔好，努力唔够呢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会犯错。只要能够经常自我反省，随时察觉自己起心动念，不但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，在人际关系上会少些摩擦，多些自在。然而要注意的是，这句说话不能够作为经常犯错的借口，如此人生道路上才会少些障碍，多些顺畅，并且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喜悦，亦都先至能够无往不利。